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嗨，你的锅铲》，作者应亮，第60集。齐城睁开眼，仰面躺着看迟之寒。迟之寒正低头用手指头戳他的眼睫毛，被他突然睁眼吓了一跳，眼睛瞪得很圆，眨了一下才点点头。齐城爷爷这件事，齐宁提醒过迟之寒之后，迟之寒一直没敢主动提。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他们包括他自己总是担心齐城心里会承受不了。他爷爷这件事，赵医生甚至把他当成了简药期间最大的风险。大家都不知道，齐城早就知道了这件事，而且也没有和任何人提，包括迟之寒。其实都是一样的，他们瞒着齐城的心和齐城假装不知道的心都是一样的。 第一次视频的时候， 齐城看到了爷爷床头的药瓶，挂电话后自己去查了瓶子。后面几次视频，他都把变化的药瓶截了图，也大概知道自己或许没有办法去见爷爷最后一面了。不可能不难过，查到这些药的作用是癌症晚期止痛的时候，眼前几乎立刻一片漆黑。10年，他的爷爷终于还是老了，可他差点因为这个消息变得更加严重。幸运的是，那天在自己陷入更加严重的自闭症状前，迟之寒拿着一本书爬上了床，挪到他边上，指着其中一幅插画问他，这是什么？那是一本法文书，自从小说被没收后，迟之寒偶尔会找这种插画很多的外文书看图猜物，猜不出来就跑过来问，很无聊的游戏，迟之寒却也能玩得兴致勃勃，情绪就这样缓了过来，有了时间开始慢慢消化这件事。齐城不知道这个噩耗什么时候会发生，战战兢兢地等着，所能做的也只有更加积极地配合治疗，直到因为对迟之寒的愧疚，让他找到了出门的动力和契机。 如果我们都不瞒着你，外面的事情都告诉你，你心里会不会更舒服一点？ 迟之寒的手指还停留在齐城的眉毛附近，说的时候无意识地顺着眉毛的角度往边上滑。迟之寒的手恢复了惯常的温暖，指腹柔软。齐城点了点头， 哪怕你什么都做不了，只是听着干着急，也想知道吗？ 迟之寒又问，这次手指从下往上滑，滑到了眉心，停住，把齐城皱着的眉头轻轻抚平。齐城怔了下，又点头。 我爸爸是突发疾病，送到医院手术抢救后，就直接进了重症监护室，在里面精神好过2-3天。他生病后，他的生意被合作伙伴全部挪走，要债的人追到了我们家，我妈妈在和人推搡的时候扭伤了腰，家里一塌糊涂。可是到了医院，我们两个就立刻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现在想想，我爸爸应该多少猜到了点什么，我们没说，他也就没问。后来他精神变得越来越差，也就更没有人有心思提这些事。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爸爸躺在床上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告诉他这些没有任何意义。其实说不定告诉他了，他反而会更有求生意识吧。 迟之寒声音不大，说得有点慢，最后这句话问出来， 嘴角已经带上了自嘲的笑。 只是那个时候我什么都不懂。 这是迟志涵少有的几次主动提到他的爸爸。齐成盯着迟志涵的脸，看着他嘴角开始微扬，又放了下来。 所以我在想，我们是不是都低估了病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我爸爸想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并不真的就想马上帮忙解决，而是想要和现实世界多一个纽带。 医院和洋房都是与世隔绝的地方，现实世界的喜怒哀乐因为那堵墙变得再也无法企及。对于齐成，对于他爸爸来说，那些让人烦心难过的无法改变的事，其实也是来自于他们想要但是已经无法靠近的现实世界。知道这些真的不是为了改变什么，而是希望能有种参与感，和现实世界没有完全脱节，没有被健康人排除在外的参与感，这样活下去就会多一个借口。这个道理他也是今天看着齐成的眼睛才突然懂了的。他爸爸看着他欲言又止的样子在记忆里变得越来越清晰，那种明明想哭眼睛却越来越干涩的感觉又开始变得严重。迟志涵知道自己又笑了。 真是要命啦，我这多愁善感的真他妈是时候。 迟志涵， 齐成伸手捂住了迟志涵的眼睛。 闭上眼睛放松，这样才能哭出来。 哭屁啊， 他还在讲。在这种情况下突然想到爸爸让他猝不及防，可是却又怎么都压不下心里的酸楚感。自己如果哭了，齐成发病了怎么办？他已经那么努力维持着正常的心跳血压，自己却还要到处散播负能量。 我就是姨妈来了情绪低落。 齐成微凉的手心仍然捂着迟志涵的眼睛，力气不大但是始终没有离开。迟志涵闭上眼睛，眼角慢慢变湿。齐成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来。 我还不至于那么没用，我现在唯一还能发挥点作用的也就只有安慰你了。 齐成坐了起来，把迟志涵抱在怀里。 你坐起来头不晕了吗？ 迟志涵两手紧紧拽住齐成的围巾。 不晕了，你好像把负能量都吸走了。 哄孩子的语气却终于让迟志涵的眼泪流了出来。 我都不知道我怎么了， 怎么就从齐成的爷爷突然想到了爸爸？这么多年一个人都从来没有这么难受的时候，为什么偏偏在陪着齐成回洋房的时候变成这样？眼泪开始止不住，迟志涵拉下齐成捂着眼睛的手。 我太讨厌我自己了，怎么办啊？我对你的治疗没什么用，除了拖后腿其他的一无是处。你现在看来连做你的女朋友都有些吃力。 齐成需要更坚强理智的人陪着，而不是他这样不分时机不看场合发泄情绪的人。齐成的脸黑了一下，在迟志涵说他不能做他女朋友的时候下颚缩了起来，防御型的，然后看着迟志涵理直气壮地抓住自己的围巾抹了一把脸。 这种话我听了会发病。 齐成抬起迟志涵的头给他看自己的监测仪，尾音变短，在迟志涵变脸道歉前 用另外一边的围巾帮迟志涵擦掉了脸上剩下的水渍。 我不想再听第二遍。 很认真很低沉的嗓音看着迟志涵的眼睛说的，说得无比郑重。 我 迟志涵呐呐的开口，却不知道该说什么，齐诚的表情和态度镇住了他。他又张了张嘴，最后却只能点点头。齐诚有点不一样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两个之间关系的主动权已经渐渐不在迟志涵身上了。这个病了十年看起来温和有礼的男人，若无息无声的开始主动。这段感情最先告白的人是迟志涵，但是现在引导这段感情一点点走向完满健康的人却是齐诚。很奇怪，这个在他摔跤时拉不住他只能陪着他一起摔的男人，居然能带给他那么强烈的自己正在被保护着的感觉。齐诚知道迟志涵发脾气是因为缺乏安全感，为了给他安全感，他走出了自己的安全堡垒。他知道迟志涵心里面有些伤口无法碰触，哭不出来的时候捂住他的眼睛让他放松。齐诚会顾及迟志涵所有的小情绪，分析原因，陪着他一点点解决。今天在迟志涵又一次口无遮拦的时候，齐诚激进霸道地跟他说这样的话他不想再听第二遍。齐诚在治愈之前已经在主动的齐诚似的努力地在实现他心里那些从来没和迟志涵说过的承诺。 下一次身边应该带块手帕的。 齐诚又换了话题，仿佛刚才那个强势的样子是迟志涵的幻觉。 好点了吗？ 嗯。 为什么每次提到你爸爸你总是会愧疚大过于伤心？ 车后座并不是谈话的好地方，但是要让迟志涵这样主动提自己的爸爸很难。他那么长时间里一直想等迟志涵主动，却只有这一次迟志涵主动提起，并且没打算立刻结束话题。所以齐诚忍着头痛和眩晕坐了起来，忍着车窗外面晃来晃去的灯光，把注意力都放在迟志涵身上，看着他因为自己的问题愣了一下，垂下眼眸。 不想说就不说了。 齐诚迅速心疼了因为迟志涵那一瞬间空白绝望的表情。这可能是迟志涵笑着哭的根源，齐诚一直隐隐知道，今天问出来看到他的表情才真的肯定了迟志涵心里最最难过的事情来自于对他爸爸的愧疚。知道了就好。齐诚抱住他，一下一下拍着他的背。齐诚并不需要知道全部，只要知道他难过的根源就好，再慢慢补好他心里面的洞，起码让他以后难过的时候能哭出来。迟志涵这样外放的性格，憋着哭不出来得有多难过。迟志涵却还是开了口，头闷在齐诚的外套里。 重症监护室一天的医疗费用是16000，我爸爸住了一个月，债主一直到家里找我们讨债，现金又全都交给了医院。走投无路的时候我想过卖房子，卖之前我们去医院找我爸，那时候他已经很虚弱了，因为钱不够止痛药用得不太好，所以最后那几天他很痛苦，一看到我就求我让他解脱。医生找了我们说可以考虑再做一次手术，成功率很低，但是比这样耗着好。我妈妈那个时候被债主弄得神经衰弱，医生话还没说完他就开始哭， 字是我签的。签字的那一刻，我心里闪过了一个念头，我想，就算手术不成功，也不算坏事，这样我爸爸就能解脱了，我们也能解脱。然后我爸爸就真的没有从手术台上下来。 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